又到星期一，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呢轮呢见到大陆呢好多事故发生啊，譬如楼啦，譬如化粪池爆炸啦，跟住呢就喺北京赶人走啦，因为火警啦就借伤成毒做啦。咁今日呢就专题讲啲啦，唔好东讲一啲西讲一啲，以后都会。咁可能下个礼拜做两节或者做三节啦，早啲讲完呢个中港车司机啦，因为呢想有其他嘢节目做啦。咁近期呢改革啦个台，咁星期二得到同埋巴打台都会嘅，会做多好多嘢嘅。咁呢我就讲啦，今次讲就係都几轰动下㗎，曾经上过东方日报，当时我一个司机嚟㗎。就係、是、呢喺北环高速广州北环路，就喺东风路口。咁如果做过揸过广州上过都知㗎啦。咁就曾经呢喺2000年头啦，咁应该02年03年咁上，我唔记得实际日子啦。因为呢始终係靠记忆做呢个节目。发生咗一旦交通特大交通事故。点为之特大呢？因为呢只要你交通事故呢死过四个人呢，就叫三个人以上呢就叫特大交通事故。当年。咁呢就发生咗我哋嘅其中一个司机，就喺北环路炒车。当时呢就展览期间，即係秋季交易会展览期间。咁呢就上肇庆，咁揸拖头，咁唔係接七啦，咁一路系咁行。咁如果有啲人问接七点解接七，咁我就话俾你听，当你个货柜车高速咁急刹急停，咁呢你前面得到，但后面条拖架得唔到，佢就会成架车呢就将后面拖架同个车头呢就会接成好似个七字咁。砰一声，咁个拖架呢就会扫埋个车头度。咁样扫烂嘅。咁呢次事故唔关事。最重要就係呢，因为好多嘅外省司机大陆揸车就咁危险。点解呢？因为好多系外来车辆，佢唔熟嗰笪地方，咁佢就边行边搵路，边行边搵路。当佢突然间见到嗰个路口系佢自己心目中所想嘅路口，咁当然唔同而家啦，衍生好多行业嘅，一阵讲。因为以前呢，而家讲呢，因为以前呢未有 GPS, 好多时候呢就是你一路揸一路搵搵，咁佢哋又唔会行慢线嘅，佢哋通常呢就行中线行快线，咁突然间见到个路口仔前面出现，佢理都唔理你，佢就抽头就 cut 过去㗎。呢件事都系就系架车行緊北环路，我个司机就其实唔系个司机，其实系个大陆车司机。我之前嗰几集讲过，我哋有啲大陆司机帮我哋香港司机揸嘅，而嗰个司机揸紧，佢手车平时都定嘅，定嘅。咁一路行紧嘅时候就揾路，可能咧就啱啱去会议展览中心啊，各样嘢啦，会嗰啲咁嘅展览馆啦，喺第三线 cut 埋嚟右手边。咁架车得唔到就炒埋去。咁当时嗰架车呢係一架面包车，即係高身而家都冇㗎啦，即係呢 850cc 啊 ,1000cc 好細架嘅，但係好高身嘅。咁佢呢就 cut 埋去，咁个司机突然间刹到，因为所有嘅车呢，尤其欧洲车呢有盲点。死位，日本车都有，欧洲车都有，所以欧洲车睇好多块镜。拖头左手边起码睇1、2、3、4、5块镜。咁得唔到，成架车就撞埋，跟住对方架车就打跟斗打关斗。好大镬。咁我两个司机，因为你都知啦，喺货柜车上高系高身嘅，下低炒埋去。冇问题，再加上个重车，即系装咗货嘅车，里面全部都系啲钢板，好重，撞埋去嘅时候呢，对方嘅车就打跟斗，打跟斗 好大镬，成条北环路一头尾一共封咗8个钟，卒之抬晒送晒医院，4死3伤，所谓特大交通事故。喺大陆当时啦，唔好咁讲，讲而家啦，而家就好多嘢改咗啦。当时永远都系嘅，大车撞细车，大车唔啱。佢同埋佢嘅责任就好简单嘅啫，你唔会完全冇责任嘅，你撞人啊，你占30%啦，佢判啊，跟住咧佢占70%，同埋最主要唔系个官判，系个交警判，交警嚟度位睇咗之后，佢点样告你，然后先上法庭，佢定性咗你系点样嘅，所以4死3伤就系特大交通事故。咁啊，相关责任，当时嘅香港司机咧就唔能够话系个大陆车司机揸嘅，因为咧香港车要香港司机，唔同而家一架一个司机可以有四个副司机，一个主司机有四个副司机，当时唔得嘅，所以只有个香港司机认咗佢，唔系佢揸都好，呢单嘢认咗佢，扣留咗。喺度落口供，个大陆车司机放咗啦，咁呢就刑拘咗，刑事拘留咗个香港司机。咁啊冇办法啦，咁都系个老规矩啦，问攞户口啦，问攞户口入钱俾佢啦，点咁啊想食鸡髀有鸡髀咯，食烟有烟，饮啤酒有啤酒咯。大陆就系咁㗎啦，当年出咗嚟刑拘咗一个月，咁架车就攞咗去食草啦。所谓食草嘅意思就咩？扣留咗啊，去调查。咁啊，搞咗半年。咁喺呢段时间咧，就报保险啦，报排头报停啦。即系头先我哋讲有个排头嘅，咁你架车开唔到，营运唔到咯，扣留咗，咪同佢报停咯。报停咗，咁咪唔使俾养老费。咁排头费咧就暂时唔俾啦。咁佢又唔会要你唔俾嘅。啲排头公司都嘅，你俾个折头，你一6折找数啦。你都不能冇，而个大陆司机唔使上身。香港车当时只可以系香港人揸，其实搵大陆司机系偷，即系偷步嘅啫，因为做长途悭路费，冇办法嘅。咁个香港司机喺呢件事就无辜咁就踎咗个月。咁我哋啦，即系伙计啦，咁入钱啦，即系顶就顶住啦。咁出到嚟，因为惊你走，未定性嘅时候惊你走。咁呢就唯有就係、是、扣咗个身份证同回乡证。咁你就可以喺深圳、东莞、广州你中意住边都得啦，但係你不能返香港。咁当时呢我哋公司就有啲钱俾啦，但係全资俾又冇可能。咁呢个司机又左泼水右泼水，因为呢大陆就有个靓女，香港就个老婆冇做嘢，就加3个女，个老婆呢就百病缠身。挨半年啦。喺呢段时间里面呢就要保险公司频扑啦，香港保险公司啦，大陆保险公司啦，咁就大陆保险公司有承包的。咁啊傾啦。咁好大镬嘅，因为当时买保险系咁样买嘅。可以买10万蚊保险，第三者可以买20万保险，可以买50万保险。经过咗呢件事呢就有100万嘅第三者保险啦，以前係冇嘅。呢件事搞得好大喎。因为4死3伤。你份保险唔够赔，就司机同埋个车主同埋个排头公司要上身。因为我哋做车主都好啦，喺佢哋嘅营运心目中，我哋公司喺大陆呢係一啲关系都冇。佢淨係追住所有间位嘅排头公司，一间代理公司。你呢架车能够返大陆，同埋大陆所有嘅处理呢都系关呢间排头公司事。由佢代处理，咁我哋当时有啲报关员啦，报关员分两种，一种系工厂嘅报关员，一种就系排头报关员。当你搞逢系处理海关业务嘅就系排头报关员，咁就开条数啦，啊赔几多啊，法庭使几多钱，点样判法啊，跟住保险 claim 几多钱，咁卒之架车摆咗半年， 而对方因为佢本身违规嘅，佢第一线走去第三线都好啦，就不构成佢嗰个危险驾驶。但系咧，因为佢超载，因为佢嗰啲系五座位嚟嘅啫，咁佢四死三伤，佢超载就七个人，即系原则上佢唔啱。咁好彩啦，咁定嗰个责任谁属啦。咁我哋呢边就占三成，佢又七三分账，佢又占七成。喺呢段时间里面呢，个司机真系担惊受怕，因为挨咗半年喺大陆。个女朋友啊，因为靠佢养嘅，咁无所事事，咁走落嚟我哋公司嗰度呢就帮手煮饭。咁呢就变咗解决到两三餐问题。咁个司机呢就好似细匪咁，即係之前节目讲过啦，咁佢呢就做呢、這个被人偷嗰架车嗰呢就做呢个大陆司机，帮我做大陆司机，就揸上揸落，就搵到份数叫做围堵数。咁冇钱俾香港司机，香港屋企㗎啦。咁唯有亲朋戚友啦，借到周身债。而大陆呢一方面呢都要交租。咁条女就走嚟我哋公司嗰度煮饭，煮两餐饭。咁买餸，咁你自然喺度买餸煮饭嘅，咁写字楼各样，咁自然你有份食，跟住出份人工，咁佢就做大陆司机，即係做返棍头司机啦，即係撞车嗰种。咁只不过佢係香港人。咁咁呢佢喺度搵，咁勉强好似嗰陣时我哋之前做嘅节目阿细飞咁围到两餐，挨足半年，直到攞返晒证明咗完咗呢件事，咁卒之赔咗14万人民币。七三分账㗎嘛。咁你占三成你咪赔三成啦。咁但架车就要求喺中途里面，因为呢你架车里面是重车装咗货嘅，是海关监管货物，佢锁咗后面嘅思路锁，就是海关监管货物。就唯有又要洗啲钱，因为佢肇庆，咁个货主不能等，咁点呢又要洗钱，又喺交警洗钱各样嘢，咁约大陆嘅海关，即係嗰个科长啦，即係肇庆海关就开车落嚟，去到呢个购车场，广州嘅购车场，就由佢嗰度呢就剪丝路，就将啲货卸晒落嚟，喺呢段时间佢就顺便查埋车，睇你啱唔啱数，然后查晒所有嘅货物係啱啦，然后呢过车，然后再车呢，因为佢剪咗销锁，即係解封，即係叫做开咗关㗎啦，即係解咗销锁，咁即係话呢解决咗件事，咁就将啲货全部呢就运返上去间厂度。咁就解决件事，咁另外又额外洗一笔。中港车司机个压力究竟有几大，由呢一件事可以睇到，真係冚家产。唔系讲少，唔系特登讲粗口。香港搞唔掂，条女话明明啊识到你个香港佬啊，咁靓仔肚腩都冇啊，风度翩翩，一夜之间走嚟呢啊，十指不沾阳春水，就要喺度买餸煮饭洗衫啊，即係做钟点一样搵钱。嗰、那个男人呢半年死晒，我哋站在做雇主嗰、那个。喺呢件事里面扣咗架车，一个月供2万几蚊车。係咪啊，排头费就俾六成，6000蚊，6636，即係每一个月仲要俾3600，罚咗14万几，保险赔返，因为我哋真係买保险就解决咗件事，但额外台底收嘅钱，肇庆海关洗嘅钱。个司机坐监嗰一个月里面飲飲食食嘅钱，我哋呢条数加加埋埋都洗咗差唔多接近30万人民币。当然而家就唔同啦，因为而家直头系可以买到100万、200万嘅第三者保险，仲有乘客保，即系你揸架车乘客跌倒嗰度有10万蚊保险，又可以另外额外买，好多嘢重重复复。但系香港人喺大陆一遇交通意外，你就知道个心理压力有几重，亦都我可以好坦白咁讲，我自己有个阿哥，而家去咗世㗎啦，就排第二嘅。 佢就第一个揸中港车揸拖头行夜路去到惠州啲接近潮州呢惠东嗰啲啦。行夜路咁呢就两边间屋佢架车自己买嘅即係同个人夹粉就自己买架拖头做啦。咁呢嗰陣时应该系1956年啦。咁呢就通常啲电线都唔会掉喺地下嘅。咁呢啲电线呢就空中过条条揈。咁呢行夜路冇路灯一路系咁行。行过咗好慢都啦。突然间砰一声咩事呢就系啲电线跌咗落嚟。过嘅时候唔系高压电。即使高压电都应该人都顶得住嘅因为啲胎系胶即系车胎系橡胶做嘅系绝缘嘅。咁一拉啲电线断咗电线断咗唔过因为佢电线抌咗嚟睇唔到嘅夜路冇路灯。咁佢隻拖头呢就9.5尺咁就勾到啲柜。即系9.5尺就隻各个货柜咁高货柜高9.5尺未计阵底10几尺咁高。即系等于个双层巴士咁高。佢过勾到啲电线两边嗰间村屋就冧咗落嚟。喺惠州惠东呢啲当年系野蛮好野蛮嘅地方你唔系讲客家话你真系瓜肯。扣咗个人扣咗架车卒之要搵30几万嘛赔返两间屋俾佢。一拉冧咗两埲墙。即系任你噏。咁我二哥就同个拍档商量。啊就上嚟签埋卖车子各样嘢。咁呢就筹咗30几万就买就赔咗呢单嘢跟住架车返来跟住我二哥就发誓以后唔揸大陆车。我做呢个节目唔系想讲叫计即系香港人喺大陆搵到钱但系啲风险钱包括做厂。包括人命即是我讲喺布吉我长期要搵条尼龙带勾住抽锁匙当武器。布吉都系旺嘅地方。交通意外香港司机人生路不熟好多时候走长途即系穷山恶水。风险去到几高。而家当然啦越来越开明啦高速公路遍地啦亦都话俾你听喺呢个时候中港车就多咗盐田港俾咗第二个选择啲工厂。咁开始呢啲人走盐田我哋香港司机呢就不思进取即是运输公司不思进取。我哋香港车有得做嘅嗰啲大陆人揸车边度得㗎啊何况啲车又残因为嗰陣时买车呢佢哋买拖头呢唔会用香港车㗎啦即係用唔到啊因为呢我哋係右太佢左太。同埋佢哋呢考牌呢係冇分货柜牌㗎一个货车牌揸晒根本上冇揸个拖头揸个货车牌两种揸法即係好似货车同货柜车司机吞后啊。我哋吞后就见就相反方向嘅，即系我哋褪后咧，扭太系相反方向嘅。而佢哋咧，譬如想话个尾向左咧，咁你就扭左，同我哋嗰盘太系两件事嚟嘅，褪尾啊。同埋仲有一样嘢咧，佢哋嗰个转弯系灵活过我哋蹲车噶，所以系两件事。特别力都系，头先我讲啦，你前面嗰个拖头嘅货柜车耷到，唔代表后边耷到。风险极高。我二哥一件事我伙计一件事印象难忘深刻。亦都见到个香港司机同条女嗰半年冇嘢做条女好唔开心啊因为我哋咁我由朝到晚打麻雀㗎咋嘛识咗你个香港佬边度搞到咁衰啊要讲出嚟俾人听屌你咁要同你洗碗洗衫啊煮饭买餸。嗰、那个男人喺度无所事事啊揸返架车搵嗰2-3千元叫做勉强围到香港屋企一啲都俾唔到。啊咁香港个老婆又嘈到拆天。 下次呢返嚟讲下呢大陆呢就中港司机啲蛊惑嘢啦，啊点样走私白银啦，啊点样可以搵额外嘅费用啦，啊点样可以借香港人嘅名啊喺上高做好多嘅嘢啦，啊咁下次返嚟讲，拜拜。